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胡七恒凑过来看时，也不禁吃了一惊。只见奏折上面写道：“懒奏不胜骇然，清平盛世，朝朝白日之下，乃有此等事。朕忆当年圣祖南巡，毗卢庙诸三太子贼窝事，仿佛类比，不胜毛骨悚然。”此等贼僧淫泥，虽寸则何足必辜，着令该府不必墨守戒律，唯以昭天理快人心为准绳，速处极刑。堂皇省环之下出此巨孽，法司衙门平日何所事事？胡七恒明白回奏：曹刘氏告状3载，通省官员岂有不知之理？即着田文静宣谕，省环官员皆着降2级，罚俸1年处分。钦此。朱砂笔记狂草淋漓，后边钦此二字已不甚显了，一望可知是雍正狂怒之下一气呵成。胡其恒见提到自己名字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脸色立刻变得惨白，双手将折子捧还田文静，颤声说道：“哎，这请忠诚具折先容，其恒知罪，但其中原委甚多，容其恒具折详明奏之圣上。”车明没想到田文静一见面就是一个下马威，中争了一会儿才想到，如果被他吓着，姓田的得寸进尺，不定趁兴头干出什么事来呢。思量着已经恢复了平静了，所以欠身说道：“哎呀，范司衙门虽不过问官司，但前任现任开封府尹 都是我那里出牌委任。这个案子我也早就听说了，原以为普通命案，自有法司衙门处置，想不到这其中斯罗腾禅竟如此骇人听闻。万岁即降旨，卑职自也要举折引咎。不过他翻着眼皮瞟了天文镜一眼，苦笑道：哎呀，不过这案子拖荡日子久了，或许牵扯到不少官员，陈芝麻烂谷子翻腾起来，河南官场要起轩然大波的。所以这次觐见年大将军，大将军也十分关心，以为穷治这两座黑庙，绥靖治安也就足了。他还特地托我们带来一份手谕，请府台过目。说着便把年羹尧写的手令双手递了过去。田文静接过看了看，漫不经心的递给了吴凤阁等人传阅，多着茶说道：年大将军节制十一省军政，并没有旨意过问司法民政，案子办到这个地步，我只能秉天理寻王法。聂司衙门23名仁义，迟不捉人早不捉人，天在我准状当夜捉拿人犯，既没有我的县令，也没有开封府的牌票，实属可疑。因此我要一体擒拿，并案处置。季恒啊，今日你既在这里，我想请问一问，这些人暗地里去拿曹刘氏，是不是老兄出的票啊？吴七恒见到雍正手谕，心里早已经怯了，原打算担当起来的事儿，却又犹豫了。万一与这些衙役口供对不起来，说不定这会子连自己也并案处置了。略顿了一下，心里已有了主意，干笑了一声：哎呀，出票拿人是巡捕丁的事，只用跟我的师爷回一声就办了。有时一天十几起，我哪里管得到这些小事儿呢？是巡抚衙门扣人之后，他们才回我知道的。田文静嗯了一声：那就好，今日结案，我也有几句心腹话直言相告。我是朝廷特检封疆大吏，受恩深重，不得不报。此案无论牵连到哪个官员，我一概要秉公寻法办了他。这是一。这23名仁义口供已经取了，确属徇私，连巡捕厅的牌票也是没有的，因而不能轻纵。有道是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何况兄弟奉旨沐浴，只对朝廷负责。年大将军如有所罪，兄弟自当免惩。这一个多月来，巡抚衙门只办了两件事，何公不去说他了。全衙的人都用来熬审这群僧尼，有些事事关官场归榻，真真臭的令人作呕，真要都抖了出来。他看了一眼车名，竟自深长叹息了一声。车名身子已经木了半边了，其实他与这命案呢沾惹不多，之所以拼命捂，是因为他的几个姨太太和白衣庵尼姑们过往的甚密，万一和这起子贼秃们有染，几十年道学面孔没个割处。此刻听田文静说出归榻二字，顿时通身冷汗如坐针毡，却又不敢问。田文静诚挚地说道：所以我和几位师爷思量再三， 还是要成全一下我们同僚诸公的官体。这官司没有请二位和其余官员公审，也为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已下令了，所有尼姑和尚平素与身患官府内眷往来的案由，无论事涉淫秽的或官说人情的，一概删除。这一条不便明宣，烦请二位老兄私地里转告贵衙所属各堂官，叫大家仍旧安心办事。至此，车明总算一颗心放下，胡七恒却心不在此，一躬身说道：“既然要成全年大将军，面子也是要紧的，可否请大人释放聂司衙门的人意，由卑职自行处置呢？” 田文静呆笑着听完，并不答话，径自站起身来，向乌思道略一点头，对吴凤阁等人说：“ 该升堂了。”于是众人纷纷起身，姚杰抢先一步出来，冲二门哥斯哈高声叫道：“放炮！田中丞升堂喽！” 胡七恒突然觉得自己被车明出卖了，不由满眼怨毒的盯了车明一眼，只好随着身起来。车明悄悄拉他走到最后，小声说道：“ 他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，真有何意呀？待会子看他如何结案，真下不来台，叫你前师爷把他四个师爷盘咬出来。” 胡七恒鬼火一样的眼睛闪了一下：“ 对，还有张秋。” 忠诚大人升堂喽！ 随着三声炮响，平时琐事风顾的巡抚衙门正堂门压压而开，三班六房执事衙役一改平日四平八稳的做派，一色衣帽齐整，集合在堂后。见田文静带着何属堂官司官由车名胡七恒陪同的以礼过来，哦，一吼了一声，依序宴行出堂，各按方位站定。待田文静出堂，又是震耳欲聋三声堂鼓。田文静居中在明镜高悬匾下就座，两旁公案上车名和胡七恒也各自就座。一时间堂内只闻衣裳稀缩，一声咳痰不闻。这是历时三年久拖不决的一件大案，试射一庵一庙和尚尼姑十几条人命，比之广东一案九命更加轰动，早已经通国皆知了。听说府台衙门今日审结此案，开封百姓奔走相告，几乎倾城而来，哪个不要看看这稀罕。事实六月初六，天已入伏了，正是烁金流火的天气，万里晴空，仙云皆无，一轮炙白的太阳照起来，晒得大地焦热滚烫，几千人远远地站在大照壁外巴巴地望着大堂，却被开封府衙的衙役们拦在远处不得近前。马家花一边要看守人犯，一边还要维持秩序，热得汗透重衣。听得那边唐武讲口中道：“ 给我拦住人，有走过石灰线的只管用鞭子抽。” 一边忙忙赶往大堂，向田文静行了停餐礼：“ 大人，外头人多，有晒晕了的，不好维持，卑职不能在这里站班了。”“ 哦，很难为你了。” 田文静微微的一笑，倏地转过脸来，啪的一拍响，断喝一声：“ 带人犯，打！” 几个哥斯哈 答应一声出去，顷刻之间便带着七个和尚、23个尼姑铁锁锒铛进。这些和尚尼姑不知已经过了多少次堂了，瘸的瘸，拐的拐，衣衫褴褛不能蔽体，头发都长出2寸多长了，汗污血渍，浊臭不堪，一个个面无血色，萎顿不堪，半死不活的垂着头跪趴在地下。车明细看时，很有几个面熟的，平日在自己府中走动做法事，虽然叫不上名字，也都有点头的交情。此刻见他们沦落到这一步，心里突然一阵难受，只是不能露在脸上。这时便听田文静吩咐： 姚师爷，念他们的饭由。 是。 姚杰躬身答应一声，从案上取过一份长折子，左右手倒换着翻着朗读起来。30个凶犯，年貌籍贯，犯由写了足有20000余字，都是巡抚衙门各司厅合过几遍的，由田文静亲自结撰，写得头头是道。但一向办事干净利落的姚杰，今天有点精神恍惚，几次都读不成句，强打精神足读了1个时辰才算完事儿。胡七恒原想聂司衙门被扣的人总要带一笔的，但从头到尾却连一个字儿也没有提及。正在诧异，田文静一脸阴笑开口问道： 绝空，你是首凶，沟通白衣庵尼姑的是你，通同造诣设计杀人的也是你，还有净慈，你也说说方才念的犯由文案可有冤你们出案。 那个叫绝空的和尚挣扎着跪前一步，他还不足40岁，眉清目秀，除了须发看去有点凌乱，一身土黄布讷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全不似人们心中满脸横肉一身杀气的黑庙凶僧，连站在堂口的马家化也不禁一愣。却听绝空说道： 回大人话，事实并无出入，但静慈他们女流之辈并没有直接参与杀人，请大老爷留意。 田文静含笑听完，又问静慈： 你呢，你有什么变处？ 那静慈却不似绝空从容，浑身筛糠，抖得缩成一团，讷讷地说道： 只求速死，只求速死。 田文静咬牙狞笑着： 本府倒有好生之德，佛说六道轮回报应不爽，善恶之报只在迟早，有道是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，似你们这般作恶岂有速死之道。 他豁的巨案而起，啪的一拍响，满堂人无不站立变色。听田文静大喝了一声： 将绝空静慈附在一起送上柴山，本府亲自举火送他们涅槃归西，其余银僧银尼一概枭首示众。 按大清律啊，最重刑罚为凌迟，依次为腰斩、斩立决、绞立决，各种死刑不等。田文静居然敢飞行处决火焚活人呐、啊！满堂人众当时都吓得目瞪口呆呀。车明此时才想起外边广场柴垛的用场，嚯，冒出一身冷汗。看胡七恒的时候，也是脸色苍白，半点血色全无。田文静见众人发呆， 顺手从千河中发出一根火箭，咣当一声灌了出去。还不动手，愣什么？扎 慢！ 绝空两手一摆，止住了衙役，冲着姚杰大喊了一声：姚师爷还有吴师爷、张师爷，你们怎么答应我们的？先缓决再减，不是你们说的吗？这一下变起仓促，不禁满堂哗然。田文静似乎也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恶狠狠扫视了身后几个师爷一眼。除了毕振远因没有毡包尚能自制，吴凤阁、姚杰、张云成都被他看得身子一矮。吴凤阁摘下眼镜，脸色蜡白，哆嗦着手掏出手帕擦眼镜，口中嘟嘟囔囔的： 岂有此理， 韩雪白眼。一个不小心，镜片被他掰成了两半。田文静黑然一笑： 老先生，看来你的眼镜太不结实了。 是啊，不是。 吴凤阁慌乱的语无伦次： 这个死囚竟敢如此攀污，实是罪不容诛，罪不容诛啊。 胡七恒没想到田文静做得过头，逼得犯人首发了田文静的几个师爷，心里真是十二分的惬意，身子一仰向后一靠，说道： 忠诚啊，案情有变呐、既然试射三位师爷，一律应停决再审，可否与笔衙门被扣人衣并案处置呢？ 田文静饿狼一样的目光盯向姚杰，咯咯的一笑： 胸中正，眸子辽；胸中不正，则眸子冒烟。姚师爷，我平素待你们不薄啊，今儿个还可再放一马，此刻自首，我按自首处置，否则如按胡大人法子办理，你们三人恐无生理。 姚杰此刻已从极度惊慌中清醒过来： 人犯规避刑法，这是常有伎俩，只是如此狡快，实在出人意料。我是对天可表的，断没有收受一丝一缕的贿赂，连凤阁老先生、云长兄，我也敢保啊，没有接过这群死囚一文钱呐。 吴凤阁和张云成也都恢复了镇静，异口同声否认接了贿赂。田文静知道这样搅下去又会变成理不清的一团乱麻，傲然归座： 我可以另案处置。 说完又对绝空说： 个人有个人的账，方才我已说过善恶有报，你们的罪既已情实，还是今日了断的好，回头我再思虑这几个师爷的事。 说罢又是一声断喝： 夫妻回出去。 衙役们不再迟疑，绑的绑，架的架，拖的拖，将三十名死囚推出了大堂。千牙房哥斯哈抱来一大捆的亡命牌，都已写就了个人姓名犯由。田文静嘴角吊着一丝冷笑，看也不看众人，圆起大礼，饱蘸朱砂，毫不迟疑，一只只排头抹去，顿时满案殷红如血，淋漓欲滴呀。田文静勾决完犯由牌，由着哥查们一只只拿了出堂，给犯人一一插了。

便径走到巡抚衙门道旗旗杆下，厉声说道：“把绝空净词拖到这边，扎！其余人犯压在铁栏杆前，扎！”严文静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人们镇静下来，在汗流和喘息声中，人们目睹着这位巡抚凶狠的风采，以为他必有一番说话，无料田文静吸动了一下嘴唇，只是简单的两个字：行刑。刹那间便听石破天惊，炮响三声，铁栏杆前20多名刽子手悬衣红带，手执鬼头刀，各置救刑人身后，极为熟练朝后膝窝一踹，挥手斜劈下去，猛蹬一脚闪身离开，28颗人头便直滚出去。三伏天刚刚午后，正是人阳气最盛之时，具具尸体枪中鲜血击剑般的直射出去，连衙门口大石狮子座上都糊满了殷红的血，只在顷刻之间已是了尸。胡七恒一生不知当过多少次监斩官了，即使秋决杀人也极少一次超过10名的，见田文静如此凶狠蛮干，也觉得骇然。田文静指着附在一边的绝空和净词：“把这一对首凶架上柴山，我亲自举火焚化他们。”绝空净词早已瘫得稀泥一样，4、5个哥斯拉从没干过这种差事，连搓带揉费了半晌事，才将两个附在一处的首凶拖到柴垛上。田文静回头见车名胡七恒都是大汗淋漓呆若木鸡，笑道：“哈哈，昔日东林有诗，莫为书生空议论，头颅抛出血斑斑，年大将军未定边疆，杀人10万，文静奉旨抚随御省，岂敢后人呐。”说着接过火把，撩袍拽袖，大步走到柴垛前，却只是尘影。此刻观刑的人呐，足有上万，不但地下，连附近房上树上都是趴的人呐，都已经看呆了。黑压压的广场上，所有的人都把心提得老高，一声喧哗也没有，只远处有几个孩子吓得大哭，隐隐传来，耸人毛骨。田文静举着火把，一手指着垛顶昏迷不醒的绝空和净词，口中说业：“ 绝儿二师，四大皆空，今日西去，吾其送行，此事作恶，此事报应，来世作恶莫逢文金，多纵有万般孽障身，一火焚去真干净。” 说完便将火把投向了柴山，那柴山不知泼了多少清油啊，当此天气自然勃欲而发，只腾的一声，立时烈焰冲天，呱呱喳喳，哔哔啵啵，爆响着直冲九霄。可怜绝空净词在这火焰山上升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略一挣扎已成了2个火人，转瞬已成了焦炭。田文静站在道旗墩上，直看到烟消火尽，人散场空，才从容地下来，扬笑着回衙。何省城官员原都知道他挑剔刻薄，办事认真，以为不过如此而已，今日这场大杀大烧， 令人忌心害目，才真的见了这位新任巡抚专横强梁、心地残忍的面目。远远见他过来，镜头吓得站不住，呼的跪倒了一大片。田文静将手一摆，一边进牙一边笑道：“都起来，这是做什么呢？我们的事还没有办完呢。”说着变声工作，请车名胡七恒坐了，问胡七恒：“老兄，你的那些人怎么办呢？”胡七恒此时才从中征中清醒过来，欠身说道：“请忠诚裁度，既然事情牵连毕牙，卑职理应回避。”车明确知田文静今日此举必定要轰动朝野舆论，盼着他把事情惹得越大越好，因冷冷地说道：“别忘了，还有府台衙门几位师爷也在暗中，难道叫忠诚也回避吗？”一语提醒了田文静，回头看时只有毕振远在，便问道：“毕老夫子，看来只有你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了。”毕振远苦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若论一尘不染，天下没有这样的师爷。我家师承祖训三不吃黑，如此而已。”“哦，敢问哪三不吃呢？”“回忠诚，谋逆案不吃黑，人命案不吃黑，离散骨肉案不吃黑。这三种案子伸手捞钱，不但容易败露，容易被仇家寻仇，而且伤阴志，殃及子孙。师爷混在官场里，我就吃官场，从不义之财中拨几个，就算事发有官员顶在前头，左不过不当师爷罢了。这是我毕家秘传惩罚，从洪五爷到今300多年，毕家师爷没一个吃官司的。所以田忠诚，你虽然风骨硬挺，我仍泰然自若。姚杰、吴凤阁他们刚才已经给我传话，他们认罪了。我认为并不是他们没本事，是他们没这条规矩，所以栽了。三位台司大人听得这番高论，不禁面面相觑。田文静一门心思要学矿中，当堂摔死自己几个师爷，然后穷至聂司衙门的人，扳倒胡七恒，压服车名，从此立威中原，改革吏治，一举成为雍朝中流砥柱。思量毕振远话中深意，想要所有官员皆都清如秋水，严似寒霜，竟比水中捞月更其无望。沉吟良久，田文静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跟我的这几位老夫子原来主张严办穷治曹刘氏一案，后来又要缓办，我以为都是为我着想，谁知内里竟有这样一篇大文章啊。”车明笑道：“哈哈，这个何足为奇呀、啊、主张严办是放风出去叫人塞钱，钱塞足了自然主张缓办。毕师爷，我说的可是啊？”毕振远听了笑而不言。田文静郑重说：“我已说过官场事不为已深，所以对聂司衙门的人不再另案审理。毕师爷，我撂一句话给你，不论你说的是否实情，从前的我都不理论，年金我给你增到3000，从今非义之财也得分文不取。 我田文静明人不说暗话，巫师爷是与我有恩的，你不要与他攀比。我一心要做清官好官，成全我这一条，我们长长远远；不肯成全，你可另投明主。不然，我不能像对吴凤阁几个人一样宽纵了你。他突然正言厉声，返回到本题上：所有拘捕聂司衙门人役，本系不奉县命擅自弄权，鲜有情弊，不可告人。本府衙中吴凤阁、张云成、姚杰亦属刁赖送棍，借案渔利，情实可恨啊。来啊，宰将我衙三名恶棍，并聂司犯纪人役押出去，在方才处刑铁栏杆前耗加三日，吴凤阁等人追赃之后逐回原籍。扎下边哥斯哈齐应一声，各自下去提解人犯。车明和胡七恒还要说话呢，田文静已经端茶说了声道法，二人只好讪讪起身辞去。张廷玉接到田文静处置曹刘一案的奏折，已是六月下旬。在此之前，他先已经收到车明和胡七恒的折子，两个人都自合了失察之罪，请求处分，同时又异口同声告田文静专横跋扈、欺压同僚、任用匪人、残忍刻毒种种情事，说预省近身，闻说田中成欲行官身一体纳粮，惶惶不能宁处，甚或谈田而色变，纷纷变卖庄园，弃农南下经商，明年岁季疏堪忧虑。又说河南官员不畏朝廷之法，而拒田某如蛇蝎，皆有弃官隐退之志，云云。张廷玉之所以没有立即把折子呈阅雍正御览，原是想等一等田文静的折子，必定要解释这件事，不料田文静的折子连篇累牍，只是就事论事，说曹刘氏一案对自己飞行火烧活人，也只一句非如此不足震慑奸人挽回颓风，非如此无以为圣公爱养良善惩报除奸之志意。至于官身纳粮，官场对曹刘氏一案的反应压根提也没提。张廷玉仔细思量，此事自己不宜轻易说话，便整理了三个人折子的劫掠，连原稿带上，竟往养金殿请见雍正。他每天不知几殿要来请旨办事，所以不等通报，便进了垂花门，因见张五哥在丹池站班，便道：皇上还在批阅奏章吗？用过早膳没有啊？张五哥笑道： 回中堂话，方先生从畅春园过来了，说十三爷今日身子骨健好，万岁今儿高兴，早膳过后留方先生在这说话，涂礼琛从奉天过来，正在里头说话呢。 张廷玉知道涂礼琛专为雍正料理宗室内务的事，既从奉天回京，必定见过十七阿哥允礼和十四阿哥允提，他一点也不想搅和进皇帝和兄弟之间的觥筹私怨里去，不禁怔了一下，说道： 哦，哎呀，我这不是急务，待会儿皇上见过人，你打发太监到上书房传我过来就是了。 不料雍正在东暖阁里听见了他们说话，隔窗说道： 五哥，是恒臣来了吗？叫他进来吧。 张廷玉只好答应着进来，果见雍正盘膝坐在暖阁炕上，却只随常穿着米色葛纱袍， 外套石青葛纱褂，只一条白玉钩马尾纽带束在腰间，剃得去青的头，一顶万丝生丝缨冠端正放在案上，方苞撇着老鼠胡子端坐在雕花瓷墩上，涂里琛却垂手侍立在南侧。张廷玉一边行礼，瞥眼见还有个五品官跪在暖阁外，却一时想不起姓名，遂陪笑道：“ 听说十三爷病体大安，皇上欢喜，奴才也跟着高兴呢。” 啊，哈哈，有欢喜也有不欢喜，就如此人吧，乘着朕欢喜地牌的请柬，要为他母亲请京表。 雍正呆着脸望着那个五品官，冷笑着：“ 哼，朕岂有拿国家礼典随意施恩之意啊？当初为你台湾知府，朕是怎么说的？你能叫台湾粮食自给，朕就加恩封赏你的母亲，你做到了吗？” 张廷玉这才想起来，是前几天进京述职的台湾知府黄立本。只见他免官连连叩头，说道：“ 臣并非冒昧情杀，福建藩库今年没有拨台湾一担粮，这是有案可……” 世上就你聪明吗？ 雍正一口截断了他的话：“ 海禁已经封了，你竟敢私自用大陆药材与红毛国海上贸易，换了钱又从漳州粮市购粮运往台湾。若论治理，台湾尚属安静，所以朕不罪你，但你此举实为欺朕不知情，标榜伪孝，沽名钓誉，似这样心肠事主，有一日首级难保，累及你的老母亦未可知。”“ 是是是。”“ 下去好好想想朕的话。” 雍正声色俱厉地喝道，见他要走却又叫住了，口气已经变暖了：“ 哎，重农重商也是君子小人的分野，回去一定要好生劝农垦荒。念你尚属清廉，且台湾岁入确有加增，民省巡抚请给你加二级，这一条仍算数。你是处，朕已不言你功；你不是处，朕自也要痛加深斥。啊，去吧。” 张廷玉见失控，忙将河南三台司的奏章和劫掠捧上，说道：“ 臣为等田文静的折子耽搁了几日，请圣上预览。再请旨，曹氏案前曾有旨，着胡七恒升调四川巡抚，车明调湖广布政使，要不要吏部下票逆呀？” 雍正却不理会张廷玉的话，倒换着细看奏章，口中随便问道：“ 胡立琛，你今年30岁了吧？”“ 回万岁，奴才全马齿32岁了。”“ 有正室夫人吗？”“ 原是有的，去年热病死了。”“ 雍正放下奏章，看了看方苞，说道：“ 哎呀，朕要做主赐你一桩婚姻，这事儿赢在朕心里好久了，看来就是你还配的。朕请方先生看了你们八字，都是吉祥合的，想问问你可情愿呢？” 涂里琛忙双膝跪下叩头说道：“ 君父有所赐，臣岂敢辞？但亡人洒色尚未经验，旧人尸骨未寒，昼迎新人于心难忍，但不知皇上赐婚是哪家女子？”“ 朕取的就是你这片心，你答应的快了，朕许就不赐给你了。听说去年朕选秀女那件事了吗？朕原答应为她择婿的，但寻一个年貌相当又懂文墨的武将谈何容易啊，想来想去竟就是你吧。此女有实有礼，相貌也很看得过，就是出身略寒微了些。朕已传旨宗人府，认为朕的义女排为六格格，怎么样，不委屈你吧。张廷玉这才想起来，这是为去年选秀女抗旨见征的福阿广择婿，当时随口一句话，雍正竟如此认真，不禁笑道：皇上不说，臣已经忘了这档子事儿了。当时没有记当，又是细事，圣上如此谨念，实在令人感佩。福额广氏既已晋位格格，普里琛以陈上主就是额驸了，理应进一等侍卫。这件事圣德攸关，礼部不记当是失职啊。方苞在旁说道：即便朝政缺失，该记的仍旧要记，为大清后世立戒呀。就是这话，普里琛呐，你且跪安，六格格今儿已经进宫了，这会子大约在钟粹宫谢你主子娘娘的恩呐，下午你进去给皇后请安，有什么遗旨你照办就是了。 这 待土里臣退下，雍正校尉张廷玉说：你的正经事，方才说起车名胡七恒，近日看了河南地来的这些密折，说什么的都有啊，说谁坏的都有，就是没有好人，连朕也弄不清谁在欺君，反正有就是了。恒臣呐，还是与你们约法，不要避怨嫌，直述你的凶意，朕自能判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沉香聆听深宫夜色如梦，一斗红烛添暖色，怀念微笑着默默在你身旁，听你讲 天下来骗说，白发是人难忘，月下飞舞的萤火。谁将桑田刻成琥珀？谁将日月化成传说？谁曾记得守候过、依恋过、孤独过的我，还在为你执着？我不是木偶，怕冷漠，我只想和你一同踏遍伤痕，宿命之中相信我承诺，愿随你将天下雕琢。辽阔满天桃花染青沉默，雨风诉说潮起星落，跪拜着神庙的佛陀，痴心将情愫镌刻，总是我过尽千帆辗转许多，眼眸人如醉煮清澈，望穿繁华落尽是你肖像的勾勒，千年的时光消漂泊，轮回的寂寞为失落，三生三世等待着、凝望着、期盼着的我，依然为你执着。山高水长听我放歌，要与你比翼翱翔，层云间合，心弦撩拨，走前路莫测，只为你将此生雕琢。愿从此与你不弃不舍，千年的时光消跋涉，轮回的你唤醒我，梦里永远陪伴过、拥抱过、幸福过的我，不会为你执着。山高水长听我放歌，要与你比翼翱翔，层云结合，细雪撩拨，上前路坎坷，请为我把幸福雕琢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， 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 稚嫩而不乏真诚。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， 放心吧，我一定能行， 简单却无比坚定。青年的承诺是中指， 相信我，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， 也许漫长，但绝不食言。中年的承诺是食指， 我一定尽力而为，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。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， 孩子，我支持你， 饱经沧桑，一诺千金。时光流逝，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，